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98集，四海殿被盗。没话，这阵罕见的金钱雨停了下来。开封府的院子里堆满了金银，展昭还接了四大脸盆。王朝马汉跑了进来，说开封府外的街上没下，就开封府上方这一块在下，不知道哪儿来的。众人正疑惑，赵普倒是明白过来了，问欧阳少征， 干嘛放这么多香金啊？ 欧阳少征也回过神来了，这是不轻易使用的联络响箭，通常出了大事才会用。正这时，院墙上紫影摔了进来，赵普就见紫影浑身泥，跟从猪圈滚出来的似的。 王爷， 出什么事了？ 四海殿被偷走了。 什么？ 赵普一时间没听懂，展昭也惊讶。 被偷走？ 宫殿怎么偷啊？ 一阵旋风然，哎，总之你们自己看看吧。 紫影指着半空，展昭也顾不得手里的脸盆了，扔了就窜上了喵喵楼。白玉堂也跟了上去，两人往西边一看，傻眼了。就见远处有大半座四海殿正在空中往西边城门外山林的方向飘去。 这什么妖风啊？ 皇宫中，原本和庞飞一起哄香香入睡的赵祯忽然听到一阵巨响。庞飞不愧是做娘的，几乎在吓得花容失色的同时，一把捂住了香香的两个耳朵。赵祯也是一惊，两夫妇同时去看孩子的脸，就见香香粉扑扑的小脸蛋上还是入睡时候笑眯眯的神情，睡得挺熟。两人松了口气，赵祯站了起来，打开窗户往外看的时候，就见南宫已经落到了院子里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南宫伸手一指西边的天空，赵祯顺势望过去，傻眼了，就见一座宫殿正悬在半空之中朝着远处飞走。赵祯揉了揉眼睛仔细看，确定自己不是产生了幻觉的同时，也断定那飞走的宫殿是四海殿。赵祯关上窗户，庞飞紧张地看他，这位贵妃娘娘最近也有点心塞，总觉得怎么就那么不安生呢，天天出事儿。 没事儿，房子塌了，朕去看看，你早点睡。 庞飞点点头，赵祯摸了摸他头，转身出门了。赵祯带着南宫到了四海殿前的芙蓉园，一看也有些哭笑不得，就见满地的侍卫都跟从猪圈滚过一圈一样，满身泥巴。四海殿的位置就剩下一个巨大的坑，四周满是浮尘，一片狼藉。 怎么回事？ 南宫找来了守卫在附近的侍卫。 刚才突然一阵旋风，风极大，把四周围的树都吹断了，然后我们就听到嘎吱嘎吱的响声，四海殿就开始摇晃，四周围的地面出现了裂缝，最后突然拔地而起，像是被什么拽上了天一样，然后不少东西被狂风刮跑了，侍卫也被刮出去好几个。 赵祯觉得不可思议，再大的风也不可能把楼给刮走吧。这时就听到几个探头往大坑里看的侍卫们惊叫了一声，赵祯也被吓了一跳，南宫下意识的一握刀挡住赵祯。与此同时，就见黑漆漆的大坑里似乎什么在动，随后一只手伸了上来，手扒着大坑的边沿，似乎是准备上来。众人都高度紧张，屏息凝神盯着那只手看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脑袋也探了出来，满脸满头都是灰泥，双手扒着坑，一个小泥人爬了上来，趴在坑边直喘气。众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。 歌清， 啊，差点闷死。 那泥人长出一口气，呆劲儿又上来了。南宫走过去，对着他脑袋拍了拍：“ 你怎么下去的？” 我看到房子飞了，想去拽住。 歌清抬起头，随后突然像是想起什么来了，伸手一指大坑，喊了起来：“ 啊，好多钱啊！ 钱？ 里面好多金子银子，我刚才差点被钱活埋。” 小歌清指着坑里，南宫让几个侍卫拿来火把往坑里一照，就见大坑底部堆了满满的箱子，很多都摔散了，全是黄金白银。上边也有几个侍卫捡了金银来放到地上，说是刚才被风卷走了不少，撒了一地。 为什么四海殿地底藏着钱？ 不是四海殿地下的，是在四海殿里的。我看见房子飞了，就跳上去想拽。四海殿的下面还有几层，感觉像是个箱子，最下面拖着一根钢索一样的东西，于是我就拽了一把，没想到一拽就开了，钱就都下来了，我就被埋地下了。 他拽开的可能是机关。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，赵真等人回头，就见说话的是白玉堂。赵普也到了，身后影卫们抬着几箱子的金银，都是刮到开封府的。 机关？ 四海殿机关重重，可能是一个藏宝箱。地下那么大坑，是因为地下的几层其实是箱子，地上的是机关。地上的部分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，只是障眼法，只是为了保护地下的箱子。而盖子则是在底部，要将钱都取出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海殿都拔起来，然后从下面打开盖子。歌清算是歪打正着。 众人看了看灰头土脸的小歌清和满坑的钱，果然傻人傻福嘛，毕竟看到房子飞起来了还上去拽一把的人也不多。赵真伸手一拍歌清的脑袋，点头： 大功一件，重赏。 哈？ 赵真一直远处还在飞的四海殿， 那个怎么办？ 去追回来呗。 赵真正要吩咐南宫去追，就听到头顶传来了尖锐的鸣叫声，众人抬头，一个硕大的阴影掠过，夭夭飞到了皇宫的正上方，开始盘旋。展昭坐在夭夭背上，对白玉堂招了招手。白玉堂一跃上去，到了夭夭的背上，夭夭展开双翅，追着那渐行渐远，眼看着就要撞上山坡的四海殿追了过去。而皇城以外，欧阳少征和邹良带着人马从两个方向包抄追赶那座小楼，赵真抱着胳膊盯着远处放上天的响箭，叹了口气： 唉，好想快点生个儿子。 南宫不解地看赵真，赵真气哼哼地甩着袍袖走了。 这什么时候才能退位呀？好烦呐。 赵普也无奈，让人将坑里的金银都抬上来查点数目。这边乱糟糟的，赵普到了回廊附近，想着要不然出宫去看看四海殿那边的情况。正这时，他就看到远处一个小太监探头探脑的正往这边看。赵普一眼看见他，对视，毕竟是兵马大元帅，赵普的眼神也不是普通人吃得消，那小太监吓得一缩脖子。赵普微微皱眉，走了过去。那小太监躲在回廊的柱子后边，因为太瘦小，几乎都看不见了，正拍胸口喘气儿。再抬起头，看到身边一片黑，扬起脸，赵普就站在他旁边，小太监吓得一个趔趄。 你干嘛呢？ 九王爷。 小太监结结巴巴，赵普对他招招手，示意他站起来，不用行礼。 你哪个宫的？鬼鬼祟祟的干嘛？ 不是，我是来送灯芯的。 小太监给赵普看手里的一盒子灯芯，上边有藤香阁的印戳。 哦，藤香阁的。 小太监点点头，赵普打量了他一下，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，然后又仔细看看。 你是女的？ 我师父让我来送灯芯的。 小太监点点头， 衣服看着也不是太合身。赵普点头，藤香阁是开封最大的做香烛的地方，宫里的灯芯都是那里定做的。因为灯芯的装卸是门手艺活，所以都是派学徒来，男孩女孩都有，进宫一律穿小太监的服装，由侍卫领进来，再由侍卫领出去。 刚才一个侍卫小哥领着我进来的，然后突然房子飞了，他就朝着房子扑过去了，我跟着他跑了两步没跟上，后来转了转就迷路了。 我找个侍卫领你出去。 小孩见赵普要走，突然鼓足勇气喊了一声， 那个王爷，我看见了。 你看见什么了？ 妖怪。 妖怪？ 嗯，一个穿白衣服的人，我跑进来的时候他就站在那边，后来一闪身没了。 小孩指着西院芙蓉园的方向， 那个石门附近。 你怎么说他是妖怪？长什么样子？ 看着年纪好大的样子，白胡子，白衣服，脸上这里。 小孩指着鼻梁左侧的位置， 有一块痦子，还是胎记，指甲壳那么大呢，具体长相我没看清楚，不过他身边好大的风，然后眼睛好像是金色的，我被那风一带摔进草丛里了。 金色？ 嗯，总之很亮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